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饭食唔听网台，你就听黑食啊 ！hkpeanut.com， 我系杰斯。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嗱，我又为大家介绍大江南北系列嘅新嘅四个菜啦。咁呢啲咁样嘅大江系列嘅菜咧，冚唪系中国八大菜式入面最著名嘅菜。而呢啲咧，全部咧要用好多功夫整嘅。咁呢一個咧就係上海菜，係四喜烤腐，係用麵筋、花生、木耳、冬菇同埋金菇做嘅。呢一個咧係夫妻肺片啦。咁咧就係有乜嘢咧？有牛草肚、牛腱肉、牛舌，然後咧就配紫天椒同花椒。呢個咧就係桂花鹽水雞啦，有桂花嘅香味喺入邊嘅。咁呢個咧上海菜嘅清炖蟹粉狮子头，用猪肉、蟹肉、蟹粉同埋绍兴酒咧就做成嘅，系好鲜味嘅。 咁啊，首先讲啊，今日咧其实就真系好多新闻嘅，即系你话突然间爆出嚟咧，咁我哋就喺晏昼嘅时候见 FCC 啦 ，FCC 嗰单嘢啦，嗱就好简单，我谂两句都交代咗先啦，其实就系、是，咁啊 FCC 嗰位即系副主席，咁就其实系咧之前就安排过揾阿陈浩天再去去做演讲嗰个咧，咁就其实佢系呢一个金融时报嘅副呢个编辑嚟嘅，系亚洲嘅编辑嚟嘅，其实系。都俾人哋即系唔俾人哋续呢一个工作签证，咁你觉得 第一次啊，仲要系 咁你得系啊，即系而家讲到明第一次，咁当然啦，即系你见到而家好明显就系咁样。其实而家特区政府咧做嘢咧，就你仲有冇嗰个自治权？你有冇在嗰个即系全面自治权咧？呢个好大镬嘅，因为你而家你见到党机器叫嚣乜嘢咧，你都唔可以唔听啊！而家系。 零左勿右咯， 系啊！你而家你真系摆香港上台，你尤其系而家喺呢一个 好核突啦！你一听到呢段新闻咧，即系我哋邓你好痛心。 系啊，咁其实好惊噶。 即系老实讲，即系陈浩天嗰单嘢，嗰个鬼嗰个叫咩名啊？鬼佬 啊，个鬼佬啊，哦，等先啊，我搵 坐喺隔篱做主持，咁当然啦，佢系副主席啦，咁但系需唔需要？取消人哋簽證，大佬 Financial Times 喎，金融時報， 金融時報已經係好俾好多機會你發言㗎。你如果你睇咁，你有留意金融時報嘅話咧，其實係屌，其實講真都幾親共嘅，因為佢 因為金融時報咧，定係還是係 Guardian 咧？啊、 金融時報其實佢有中文版嘅，佢中文版咧佢俾好多咧大陸嘅學者同埋官員寫嘢㗎。 我想講個觀點就係咧，佢係俾嗰個日本嗰個已經係收購咗啦，100% 收購咗啦。日經財經新聞啦、啊，好似係收購咗佢㗎啦，即係佢已經唔係代表英國政府㗎啦。而金融時報喺收購完之後咧，嗰啲記者或者係編輯咧係即係不斷咧係要即係日本仔承諾就係你唔好。搞我編輯自主權噶，係咪？即係你唔好用你老共嗰套，即係管人《人民日報》或者《環球時報》嘅方法去睇人哋啲報紙啦，大哥。 但佢係滲透咗好多咧。 喂，同埋人哋外國記者協會，佢已經唔係用《金融時報》嘅身份去參與嗰個活動，係咪？純粹係從記者嘅新聞觸覺嘅角度，覺得陳浩天呢個人咁古靈精怪，有錯喎。 係啊。 喂，大力喂，大佬， 佢都系想 challenge 佢啫，帮你系嘛？ 唔系都有篇嘢整翻出嚟噶，可以 send 啲 channel 嘛？你都讲 系咯，即系咁样样。 咁系 Time 写嘅啫 ，Time 即系呢个呢个咩《时代周刊》写嘅啫。咁但系老实讲，陈浩天嗰个 case， 基本上喺国际嘅传媒上边，如果唔系你炒兴佢， 基本上冇乜人理嘅。我哋都唔知道原來 FCC 係請咗陳浩天去講嘢。 其中嗰個功臣啊，炒興咗呢單新聞嘅功臣就係梁振英啦，係咪？就同佢拗撬嗰個叫做租約問題。呢、這個FCC 副主席就叫 Victor Malich 啦，係啦。咁就其實佢而家係啦 ，Victor 哥 係啦 ，Victor Malich 係啦。咁佢就係《金融時報》嘅副，佢係總係好似總編係咪？應該總編應該係。咁總之而家咧，即係首先就今日係晏晝嘅時候咧，即係其實香港 Free Pass 咧就收到呢單嘢嘅，其實係。咁好啦，你而家記協咧又出咗聲啦。喂，大佬，你以前係冇咁樣嘅先例喎。咁你而家想做啲乜嘢咧？ 喂，而家你喺政治上基本上係秋後算帳。 秋後算帳啊！呢個係。 喂，大哥。 嚇、啊！ 喂，核突得幾緊要啊？ 係啊。 喂，所以你唔係好痛心啊，大佬？你香港係成為國際傳媒嘅一個集中地， 嗯、 其實我哋係要有榮言嘅，係嘛？ 喺共產黨嘅角度嚟講，亦都係一個特務基地嚟噶嘛，咁所以要隨之而後快咯。 不過呢個新聞， 喂，唔好借陳浩天一條僆仔喺度亂咁噏嘅嘢嚟揾位入啦，大哥，邊、一個撐佢啊？係 啊， 都唔知佢喺度噏乜。喂，但係你又醒喎，就係、是、因為你知道冇乜人撐佢，都唔知佢噏乜。亦都唔知佢噏啲咩內容，你借住個位係咁入，所以我有時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反省嚟。我當阿陳浩天係真心噶啦，嚇、我真係當佢真心嘅。喂，你都唔係咁搞噶係嘛？喂，你搞到？喂，連《金融時報》嘅駐亞太區嘅編輯嘅簽證都唔俾人做。其實呢一個係一個警號，對所有嘅外國傳媒。喂，老共真係狠啊，亦都做到好絕啊，亦都做到更加賤啊，真係。喂，這個本來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一個自由社會，是容讓有不同意見，甚至乎很多風都在這裡收回來，你老共很多放的風都在這裡放，你很多收的風都在這裡收。喂，你現在搞到這樣，喂，我看完之後我打到我突、 這個就是習近平他自己主動畫紅線嘛，其實是他就一開始跟你說全面管治權嘛，那全面管治權這些 FCC 副主席搞到這麼大，那一定要管啦，是不 是？跟住下來 FCC 九成九啊，真的不租給他的了。 是啊， 用什麼啊？找些港資的財團又好， 租給周庸咯， 或者是大陸的財團都好， 是啊， 那就必高的價錢咯， 是啊， 系咪啊？十翻翻嚟噶，嗰啲 over 嘅 market price 嗰啲钱，系、咪？ 用第二，系真系。 其实更重要一样嘢就系你见到今时今日佢准备就系赶走晒呢啲咁嘅记者。喂，但好多时呢啲咁嘅记者嘅新闻触角系好过好多本地财团噶嘛？喂，你谂下，喂嚟紧老共将会做更多核突嘅嘢，就 hold 住香港嘅嗰个库房或者佢嘅嗰个财政储备噶嘛？喂，先前大家即系冇乜人报啊？喂，林郑捐钱俾亚投行。跟住再講緊，你之前同阿細良不斷咁討論嘅就係、是，喂，阿陳茂波就開倉俾去到同嗰啲 咩 國企一帶一路啊嘛，喂，可能更多核突嘢，喂，老共係需要揾香港嘅庫房嚟填數，咁而呢啲嘢係俾佢哋 focus 到噶嘛， 老共幾時會？將香即係珍惜香港咧，即係會做長期打，即係會珍惜香港，就係因為佢覺得有長期打算嘅必要。咁好啦， 咁你有長期打算嘅必要，你就要繼續maintain或者係 keep 住呢個地方係有啲法治㗎，大佬。 嗱， 有少少嘅自由同埋人權㗎。 承接翻第一節咧，即係老共咧，就點解要割韭菜先？就係因為佢覺得。屌你老味，點樣長期打算啊？我而家都即係陷入一個危機啊，大佬。 聽日啊， 係啊，我搞唔掂聽日。佢當佢接嗱，即係點解我哋之前都講過啦，係咪？喂，嗱，你唔好以為如果真係有資爆係咁好，係咁開心啊！資爆咧，即係有資爆之前咧，首先邊個最先係會 feel 到呢樣嘢，預知到呢樣嘢，就係老共自己啊嘛。當老共自己知道會有資爆危機嘅話咧，佢會做好多核突嘢噶，無所不用其極，唔會做長期打算，首先保咗自己先。所以點解連環揾人開刀咧 ？Serial killer 咁樣樣，今日范冰冰，聽日就係邊個啦？係嘛？聽日可能喂，可能係劉德華啦，係嘛？所以咁驚啦。喂，就係咁解啊嘛。其實係，所以你見到所有嘢都唔係做長期打算嘅做法嚟噶。咁我哋今日啱啱好啦，我哋又見到一單。即时新闻，喂，我都觉得即系，唉，好啦，我哋睇下先，一阵再讲，我哋睇下先。 全国际刑警主席翻中国后失踪，法国警方追查下落。 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那么今后呢？ 非法使用技术和网络空间的威胁将会继续的扩大。 代表国际刑警去到多国出席会议，但来自中国的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据报目前失踪，法国警方正是展开调查。消息话64岁的孟宏伟上个月29号离开法国里昂国际刑警总部回去中国，但之后就同住在里昂的太太屋企人失去联络。孟宏伟确实失踪的位置暂时仍然未能够确定，但有法国司法官员话孟宏伟是在抵达中国之后失去消息。在大陆做到公安部副部长、党委委员的孟宏伟，在16年当选国际刑警主席，是首位出任主席的中国人，任期去到2020年才届满。而他的党委委员身份今年4月宣布不再担任。由于国际刑警是全球最大的警方合作组织，可以发出红色通缉令，当时有人权组织担心北京可能利用组织追捕外逃的意见人士。 你冇谂过咧，即系呢个做国际刑警嘅一哥啦，代表中国嘅一哥啦，会报呢一个即系阿林明基下场嘅大佬。而你见到又系法国，又拣法国下手啊！上次 唔系，所以你已经觉得唔奇怪啦。即系佢唔俾嗰个 Victor 哥，即系续呢个香港嗰、那个继续留喺香港嗰个签证。如果你连国际刑警嘅主席，你都够胆喐噶，亦都唔觉得奇怪。范冰冰一定喐你，亦都唔觉得奇怪。马云系点解会即系被逼退休？喂，而家恶成咁啊，大哥！我真系而家即系你一串埋所有嘅古仔，真吓死人喎，大哥！ 佢觉得有生存危机啊嘛。嗱，如果佢一觉得有生存危机，佢唔可以陷于被动。如果陷于被动嘅话， 咁啊好啊。 民情呢就会将所有矛头指向我，咁所以我一定要俾任何人呢我都要采取主动，喺今日打呢、這个听日打嗰、那个，所以佢 agenda 一定要掌握喺佢手上。 所以即係用返我哋第二节讲嗰个主题，其实我有时都係百思不得其解㗎。最初下而家梗明咁紧张个九龙西嘅选举，喺你共产党个角度13亿人民你要管都好难啦，系嘛，大佬？你搞咁多嘢，为一个咁嘅区仔，为一个立法会嘅议席，喂 ，DQ 已经事过境迁，香港人好愤怒，包括我哋都好愤怒，但系都过咗啦，我都陪你癫啊！其实我哋某程度系陪佢癫紧嘅啫，我哋应该去抗议嗰个制度嘅。如果真系真嘅愤怒嘅话，唉，算啦，嗰啲嘢唔噏啦。噏大咗算啦，噏过火位入翻去，谂住寸土必争啦。 啱啊，共产党冇寸土不争啦，而家。 喂，你都玩到尽喎。 系。 喂，机关算尽喎，真系。 嗱，不过首先咧，我哋讲翻孟宏伟呢一单事件 先啦。系讲翻孟宏伟先，系sorry 嘅，就毁咗 佢。佢点解会失踪咧？嗱，我估计啦。我估计咧，纯粹系 佢唔续任嗰个常委咧，党委咧，系咪已经系有一个 hints 嘅啦？ 唔系呢个佢自己估唔到嘅呢个，因为佢本身系翻去大陆嘅途中咧，就俾人夹走咗，失踪咗啊嘛，系咪？咁今次喺法国出事啦，而喂老共似乎唔将法国放在眼内，上次王健又系佢又喺法国，今次呢一个孟宏伟又喺法国，即系其实我谂，即系我觉得即系。法国总统阿马克龙应该要出声喎，真系要 好简单嘅啫，应该呢、這个呢条友咧。是不听指挥 吓，边个样？ 孟宏伟 即系当你入咗去国际组织之后，佢、okay, 就当自己系嗰个组织嘅人啊嘛。 我哋要即系数下啦。其实嗱，孟宏伟咧呢两年嚟咧，佢主政咗呢个所谓国际刑警之后咧，其实有一啲人权组织咧，就其实喺已经喺度投诉过。喂，你呢两年嚟啦，滥用嗰个红色通缉令嗰个做法嗱、因为咧，即系如果我哋即系之前听过咧，咁就被针对红色通缉令咧，就系阿郭文贵啦。咁当然即系红色通缉令其实可以针对好多即系卷款外逃嘅一啲高官嘅，其实就系同埋贪官啊嗰啲咁嘅人嘅，其实就系、是、咁。但系你当然仲有一啲即系政治上面嘅人物咧，佢都走去即系 challenge， 即系咁可能即系我唔知道新疆有冇啦，因为其实新疆咧之前都话有啲人咧，其实系逃难咗去瑞典啦。咁咧瑞典就因为你而家即系喺新疆人权问题上面咧，我哋唔会再去即系遣返啲新疆人咧翻嚟你度，因为你会系即系对佢哋个人权打压啊又剩啊。咁而孟宏伟。既然佢操呢一个生杀大权嘅话咧，我觉得有两个可能啫。佢会唔会系即系有啲人 佢應該捉返返嚟，佢唔捉，佢唔聽黨話，佢即係因為你自己做國際刑警主席，你都唔可以太過分㗎。 唔係你坐得呢啲位置，喂大佬， 你都有你都有曲，你都有 code of conduct 噶，系咪啊 ？code of ethics 啊， 系啊。 喂，我都有 professional ethics 噶，大佬。 系啊。 喂，我都要跟下嗰个组织嘅规矩噶，我唔系乱嚟嘅，大哥。喂，以后冇人再选你嘅人去做嗰啲咁嘅国际组织嘅人噶啦、啊，包括咩世卫啊。 系啊， 唔系 包括啲咩國際刑警、啊， 唔系等於雞真咁樣啫嘛。雞真即係喺香港嗰度可以亂咁噏嘢，但係當佢做 WHO 嘅主席嗰陣時，喂，佢講嘢好正常噶、 嗯。喂，南華早報咧、啊、引述咗個消息來源啊，話佢係俾呢個紀檢部門帶走 啊。紀檢帶，喂，屌你喂，即係你紀檢你紀檢大定國際刑警大啊？你而家將一黨之紀檢。嚟去凌驾于国际刑警之上，喂，呢、這个系即系成个国际社会即系耻辱嚟嘅，呢个系。 你搞清楚一样嘢，中共不嬲都系党凌驾一切噶、啊。如果唔系， 你喺香港咁样做，喂，屌，喂，你香港，你即系喺将党委入呢啲咁样嘅上市公司，已经唔将嗰啲政监嘅放在眼内都算。而家系国际社会都咁做，喂，所以点解人哋 Mike Pence 屌鸠你咧？即係話你根本上喺 challenge 緊呢個即係國際嗰個即係嗰個法治問題。喂，就抵你死喎！呢個 Mike Pence 嗰篇嘢咧，我今日認真睇完之後，喂，佢嗰啲真係數臭嚟喎， 係啊， 嗰個真係黑材料嚟喎。嗱，當然你話其中一樣就話影響選舉咁當然係有轉移視線成分。啊、即系就俄罗斯嗰样嘢，你又唔讲，大佬系咪 ？Ohio 嗰单嘢啊嘛， 你 老实讲啊，讲翻头先嗰个外国记者嗰啲、啊，我唔记得我系睇 Guardian 啦定 Financial Times 嘅、个题已经系串紧呢一个 Mike Pence 嘅，佢仲话你系 lack of evidence， 就俄罗斯嗰单嘢咧就系 evidence 啊，你投诉老共嗰样嘢咧其实系冇具体嘅 evidence 啊，佢话。 咪佢就係攞嗰個咩啫嘛，嗰啲線稿啫嘛。 咪所以你話喂大佬啊，所以你睇嗰啲國際傳媒咧，你睇人哋嗰啲報道啊，或者嗰種專業咧，係確實係即係有幫助嘅。喂 ，Financial Times 就講緊就 Mike Pence 嗰邊嘢，最後尾嘅結論係乜嘢？佢話有內部政府白宮嘅人士透露啊，好似係或者政府嘅人士透露，或者以前嘅 CIA 嘅人講，其實咧。对中国的指控咧，其实冇乜证据。第二咧，系为咗咧嚟紧嘅 midterm 嘅 election 咧嘅选举嘅失败咧，系铺路嘅，揾个台最高羊嚟啦。喂，大佬啊，呢啲咪叫做报道咧？佢当然佢讲一大轮，即系 Mike Pence 讲嘅嘢，或者中国外交部点样回应啊，大哥？喂，咁你而家都咁搞人哋？喂，大佬算系平衡报道噶咯、嗯，即系有唔同意见噶，即系俾大家参考噶。你都喐佢，而家系。 嗯 即嗱，講翻呢個即係 孟文偉 呢單 case 咧，就係、是、喂你核突得好緊要。 係， 喂你如果要真係大國崛起，真係要喺世界嘅舞台上邊，即係能夠係同美國佬係即係爭一支長短嘅話，喂做人文明少少啊！ 哇，呢單嘢係好大鑊嘅，其實 喂，你睇下 Mike Pence 數你嗰啲嘢啊，我都話我七八成都認同，大哥，我哋有好多都講過下啦，大哥。即系唔好讲选举嗰样嘢啦， 唔系，但系其实好即系咁讲，我哋就要拭目以待啦，系咪？即系 Mike Pence， 不如我哋下一节翻嚟讲啦。 好， 我哋有片啊，我一阵播，而家17分钟啊，17分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